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春节就快要到了，每每说到这样的话，总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就觉得日子过得好快。但有的时候呢，又恰恰相反。之所以又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想必是因为我们都过着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平淡有什么不好吗？平淡的生活，小小的幸福，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中，京城帮帮团节目组和我们的热心听众共同为大家制作了春节系列节目，采集身边的快乐与温暖，用百姓的声音讲述百姓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在这里我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刚才孩子们的声音您都听到了吧，这真是过年了，哪里有孩子们的声音，哪里就充满了蓬勃朝气和欢声笑语。您要问我们是谁，我们也是京城帮帮团栏目的听众，也是姥姥姥爷级的人了。我们拿着手持云台录音机、相机、手机，开始记录我们身边的同龄人、家人以及陌生人的平淡生活。一路走来，感受其中的快乐和美好。有时候，我们会跟着被采访人一起沉思，一起流泪，一起欢笑。你会发现，眼泪中 不一定都是悲伤，笑声中也不一定都是快乐，劳累中并没有那么多的抱怨，而你始终被一种力量感染着，推动着。这种力量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创建美好生活过程中努力着，相互支撑，相互奉献。现在就把我们收集到的普通人的平淡生活和普通人的内心需求，以普通人的视角呈现给大家。 第一篇，含饴弄孙的幸福。 2017年，我在64岁的时候当了老爷，很是感谢女儿给我带来这份莫大的惊喜。每每看着家里新添的这个小生命，总是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中。在小宝宝82天的时候，他居然会和大人们互动，发出了天使一样的笑声。那一刻，我整个的心都是融化了的。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本来应该是马放南山，无欲无求了，却因着这个新的生命而拥有了无尽的希望、责任和期待。愿意为他倾尽自己的所有，愿意为他努力健康的活着。 小猪眼泪来了。 有些时候单单是一种声音，就会让你的心融化。无论是你细腻还是粗放，一旦孩子与老人相遇，就常常会有动情的时刻。 行了，不笑了，一会儿又该打嗝了。呀，已经打嗝了。 哟，想姥姥了吗？ 那老抱抱吗？ 早上起来，我出来那个， 要不自己穿鞋呢？你 我弄早点，然后我就听见他拿着我手机，你知道吗？啊，我听见他在屋里叫妈妈，我说哟，怎么叫妈妈？ 给我打电话来了是吗？ 然后我还说什么 谁 电话 还是怎么着啊？ 叫他妈妈 啊，然后一会儿叫来妈妈，然后又妈妈，然后我进屋一看啊。相片看你跟我爸拍合照呢。 哎呦，你在那呢？哎， 我 啊，琪琪，想姥姥了吗？啊，想了，哪想了，大姥姥？啊，哎，你看啊，啊，这是琪琪啊，好不好啊？ 奶奶，美不美？ 美。 叫爷爷， 爷爷 美不美？ 美，妹妹。 叫弟弟， 弟弟。 妹妹， 妹妹。 妈妈， 妈妈。 爸爸， 爸爸。 小鱼是吗？鱼，你是个鱼，鱼， 我不 能念。鱼， 鱼， 哎，你看这么掉。 这是92岁的太奶奶和她的重孙子一起玩钓鱼。 鱼， 嗯， 又钓一个。 聪明伶俐，我不凭你，年年都是。 你们小时候带的好 啊？没有，记得去年年底我发高烧了，赶紧又打电话，赶紧的快点快点陪我姥姥上医院。当时已经都10点多了，他也非得跟我一块去。去完了个输液，输到1点多钟，哎，他就一直陪着我，在那看着。回来以后就给我倒水。我躺床上以后，他拿那3块小毛巾弄湿了，一块搁我脑门上，2块，然后拿手攥着啊，是降温。 乌鸦反哺。 乌鸦反哺。 对，乌鸦反哺，这还给我换了好多次呢。一摸热乎了，赶紧就头再换。但是最感动的就是我在凌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哎呦，这只小手哎，在那个被子里头摸摸我的额头，哎呀，完了还伸进那个我的衣服里头摸摸，还发烧，姥姥还发烧，又下地弄毛巾去了。当时啊，我那个真是特别感动，就觉得这孩子真没白疼。我当时特 特感动，真是流眼泪，枕巾都湿了。 你看多调皮呀、啊！这孩子说着说着话，来大灰狼要上来了。 谢谢爷爷奶奶，要不然就大灰狼去搬 去抢奶奶。啊，要不然大灰狼搬去抢走了。 我可以唱一个国歌，起来，红颜自此你的人们，我们的心。 朝大海，春暖花开。 有一种浪漫的生活，让当今很多人向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退了吗？退了。这句在以前听起来有些失落的对话，如今表达的是解脱和惬意。只要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周游世界，真的可以喂马劈柴，或者跟着最美的气候做一只幸福的候鸟。你看那些挎着名牌单反相机还要加个红圈镜头的人，多半是退了休玩摄影的。一些人喜欢悠然自得的小日子，享受平淡小生活，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一些人喜欢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享受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我们仨人去海南，哎，你忘了上次去我都没敢潜水。 你都敢潜水？ 不醉呢？ 你连游泳都不会你还敢潜水？ 可不是嘛，要不然说呢，我也想潇洒一把呀，跟你似的。 行， 玩的第三天吧，正好赶上有这项目可以潜水。再过些日子这岁数就不能了，你想潜都潜不了了。一想这个得了，一不做二不休，潜水吧。 豁出去了， 没有遗憾。 哎，这导游一说完了，那两个项目啊，潜水，哎，没人原因。哎呀，我说我报名，我报名，人家都看了，跟我来的那姐儿俩都拽我，你游泳都不行，你还潜水呢？ 就是， 我说我就想潜啊，过了岁数人还不让你潜了呢。 这你也可以，好家伙，游泳都不敢敢潜。讲讲你的经过， 给你先给你简单的培训啊。大拇哥向上是上浮，大拇哥向下是下潜，大拇哥二拇哥一搭，这么着叫 OK。培训完了。穿衣服，这设备，这氧气瓶都给你带好了， 全部武装， 全武装，让你下海去。哎呦，刚一下去，我可害怕了。那下沉呢，那到那水里边的呀，他得让你练那呼吸，吸，吐气，吐气，吐气，吐气，吸，吐气，吐气的。哎，我这一下去，又说不行不行，害怕害怕害怕。我说不行，师傅师傅不行不行，我不干了， 我实在是害怕，我不签了，我不签了。那师傅说的，大姐，您这么大老远的从北京来，想实现您的梦想，你就这么放弃了？我说那我害怕害怕。他说再说了，人家不退钱。我说不退钱没事，我害怕害怕害怕。但是我这个师傅特别好，没事，大姐，谁都有个适应的过程，你呀慢慢适应，你跟着我来。哎，吸气，吐吐吐，哎，吐了这么三五次。他说大姐，你这不是挺好的吗？说就这样来，慢慢慢的适应了。哎呦，我觉得还行。这下边你 看见啥了？ 哎呦，下边可美了，绿色的水草，白色的珊瑚，五光十色的小鱼儿。哎呦，围着你转哟，哎呦，簇拥着你。哎呦，可美可美可美了，真的。哎呦，这小鱼儿可跟那小精灵似的。你呀、啊、不理他呀，他呀追着你，你要这么一抓，他呜就跑了。真的挺美的。他后来我上来了，哎呀，忐忑，冲我伸大拇指。真 有， 真佩服你，真佩服你。后来我还听说，有一个女孩跟我似的下去了，一害怕又上来了，她就没钱。你说这多遗憾，不过人家还年轻，有人还能来。什么事啊，你还是坚持到最后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世界其他的颜色，爱的怀抱那么温暖辽阔，我也有遍每一个角落。如果你听见我在歌唱，循着歌声到我身旁，带你游到那海最深的地方，会给你不一样。 六十多岁老太太过了一把过山车的瘾，没吓死我。迪士尼里边坐的，他那叫熊山过山车，坐那车可把我吓着了。坐上去之后系好安全带，两只手抓着着，睁着眼睛呜呜走。还这前头坐了两个一对儿，我还撞着看这俩那女的开始跟那男的说话，待会儿那车嗖一下子，呵，这女的啊就叫上了。他了一脚，我也跟他 啊叫。当时那车开上去了，砰，开得特快，砰上去了，上去就咔嚓就停那儿了。停那儿之后，我妈怎么停那儿了？我一看，紧急刹车。完了之后，你知道怎么着？因为他那叫什么熊山过山车，这旁边突然一只大熊，哇，哎呦，吓得我这两手转的，鸡皮疙瘩也起来了。熊一出来正害怕呢，那车突然就往后倒了。通就开始到了，这下子我可吓着了，就是把眼睛一闭，两手抓着这个不敢睁眼了。一会儿这边啊，反正他们叫我也跟着叫啊，到咣当当当当咣，我说这家伙这又是到哪儿啊？我也不敢睁眼呢，坐在这儿。一会儿人家过来拍我来了，阿姨吓你吧，到站了，我连眼都没敢睁。 让每朵树沾一点。 放轻松。 我今年就是去了一趟那亚丁稻城，坐了24小时的火车吧，然后再从成都呢再坐1天半的那个大巴，翻5座大山，有4座山基本上就是海拔在4000多。头天下的雪，第二天出的太阳，然后出的那个整个的彩虹圈都不像咱这儿彩虹了， 完整的啊！ 就说人家当地人都很少见这种，它叫吉祥圈。完了就是我们几个人跟那儿照相，最后高兴到什么程度，就是摆姿势都不解气了，就直接就是往那个雪地上一躺，一帮饭大老太就都疯了，跟那儿嚷那个雪， 那叫嗨，大家真是乐的都是玩疯了。 我的个人来说，我对目的地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出去旅游我特别趴在车窗上看各种各样的颜色，喀纳斯湖，那个湖要进一个山，得到那山里头去，特别的蓝，特别棒。那新疆特别大，新疆咱想去一个地方，你得走一天的路，第二天才能去到一景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没雪，到了以后你看，说我们这下雪，走到那山口那所有的旅游车都不让进了。后来我们往里走，哎，我们走到那个山口以后，你看就不知道路，不知道前面有多远。完了黑乎乎的，山里边那个云呀，特别的黑，特别的低。一旦把你照到一个雾里头啊，就隔着眼都看不见人了，而且说话你声音也就不那么清楚了。那山里边黑的早啊，那个天一黑下来，那云彩一过来，谁都不敢挪动一步。雪天是不让一般人进山的，咱们这些旅游的人很少在雪景里面看见喀纳斯湖的那个雪景。经过了一场雪夜以后，第二天的天气大晴，蓝天有太阳照着白雪，那个就是宝石色的那个喀纳斯湖那种冷水湖啊，特别清凉。特别棒，在那玩了3天，所有的雪景，晴天里的雪景，高原景色，我们全都拍了。我们这次没白去，虽然有点风险，但是还是特别值得，因为它有了害怕，有了那个惊喜，特别棒。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前几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叫做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但那时工作忙，没有多少时间出去旅游。如今我已经退休了，我想趁着现在身体还健康，腿脚还利落，多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和这多彩多姿的世界。退休快2年了，每年我总要出去旅游几趟。我去了南非、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广袤无垠的原野到多彩奇特的植物，这里将大自然的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西班牙那灿烂的阳光和明媚的沙滩更为这块乐土增添了许多浪漫的气息。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黄志忠。 我是胡建彪。 我是演员主持人李林。在这里呢，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响。 腊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听奇葩说辩手激情辩论，妙语连珠。腊月27锁定北京电台。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2018新春快乐，过年了，祝我的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全家幸幸福福的， 希望我们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家闺女已经找着她喜欢的男朋友，希望她呢早点结婚，给生个小宝宝，我负责给他们带。 又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工作顺利。 祝我们家小外孙女能够考一好中学。 在新的一年，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愿我闺女早点找到忠义郎君。 我祝我们家宝贝儿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祝爸爸妈妈听众春节快乐，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京城帮帮团节目组和我们的热心听众共同完成的春节系列节目，采集身边的快乐和温暖。第三篇，寻找家的感觉。 随着首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许许多多的新北京人融入了这座城市。我们采访到的同龄人基本上都是帮助儿女带孩子的姥姥奶奶，虽然有儿孙满堂的喜悦，但每每静下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酸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好在这里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让他们和北京人一起有了家的感觉。 像我吧，就从农村来到城市，到北京以后，我当时在家的时候，我可能比你还可怜。晚上他们在这边吃晚饭，然后就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怎么？我把孩子接回来就开始做饭，捣鼓吧。做晚饭了，他们回来忙忙碌碌，接了饭，赶快去坐在这里，你把什么都弄好。他们就在那吃，吃晚饭了，然后一个人去打理孩子的作业，一个人坐在电脑上，孩子干他的事，没我的事。我刷洗完了，收拾完我就做。甚至一天两天没人跟我说话。他们吃晚饭收拾完了，带着大的小的，背着包回家了。我第二天早上我不送孩子吗？又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过来，甚至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没有跟人说过一句话，说他们不认识。就是没事的时候吧，我就开始站在天桥上，哎呦，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怎么就没有我认识的一个人？我说我也快疯了，要不然我就快变成哑巴了。时间长了以后，我家的孩子都说咱们聚会那边有活动，你去公益学校那边有个农业大学开学了，你去吗？当时都不认识，那天我就站在那，我就听点别人说，不管怎么样，当时我也说我报名我是外地的，要钱吗？这个王说当然收什么钱，不收钱，什么都不收钱，我就给报了。我当时就感觉这都不是真的， 这都不是真的。好像就感觉就突然就来得这么容易啊，有学校上，还有这个舞蹈班呀、啊、还有这个电脑班，还有英语班，什么班都不收一分钱。那天去了老师讲课什么，我也想记一点东西，我也没有笔也没纸。那个邱大姐当时就说，没笔啊，你也没纸呀、啊、又给我找了一个小本子拿过来。我说哟，这里的人怎么这么好呀，就这么。就从那次到了学校以后吧，我自己就感觉好像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哎呀，前几天我心里就纠结就烦，就想着毕业了，像学生一样，你毕业了你走了呗，心里特难受。难受我就想，我就不想离开，我也不想说再见，明天就要开这个毕业典礼会了，我怎么样才能面对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想说一声再见。特难受，但是我也没哭，在那种场所我也不想哭，我也想把我的快乐带给大家。你像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享受的什么？享受的是温暖和关心。有一次在年会的时候吧，像那个楼梯台阶的时候，那个张薇薇扶着我的胳膊说，田姐姐下楼梯的时候这样下，一个一个，你别一二三四往下下，这样年龄大了伤膝盖伤你的关节，这样对不好的，也安全。在人与人之间嘛，我就感觉那么的会说话，毕竟那人素质怎么这么高呀，这么坏，从来不会说伤害的，都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温馨，让我感觉到这个没有享受过那种温暖。 我觉得因为你们真正感动了我，真的，因为我这个时代啊，对这个电脑和这个智能手机确实是什么也不是。你说跟儿子学跟孙子学吧，他也很忙，你们能这样是大公无私，你们这么教我，我一定要学好，有这个决心 啊，也让我们很感动。您这种执着的学习精神，虽然您那么老远来，您早上五点就从家出来了， 五点就想出，就拖班车，拖班车赶，答应争取三点半我就坐会走 啊， 到家的七点半到八点。 哎呦，老伴儿理解您吗？这 老伴儿支持我， 老刘出去这一天干嘛去了？ 老伴儿非常支持我，我因为老伴儿腿不好，要我也叫他来。 那您 比我大， 那对这老姐姐更有照顾的责任啊！女大姐，不。 他比我大三岁呢。 哎呀，与大三抱金砖呢，您抱着一块金砖抱了一辈子。 我觉得在北京来，我就是一保姆，我觉得我就老了，我就觉得没有同年人的沟通，我自己就边缘化了。在北京，我跟孩子住在一起，也没有自己单独的空间，所以那种心情，又是一外乡人，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全都在老家，所以当时的心情真的是除了看着孩子有一点笑脸以外，没有什么幸福感。但自从我来到公立学校，就我是第七期的学员嘛，我就感觉虽然我学的也不好，做的也不好，只能打点杂呀什么的，但是呢，我心情真的幸福感倍增。所以我看到他们是一批特别阳光、善良、有爱心的大孩子。我能融入这个团队，我打心眼里 是你愿意高兴，你也年轻了， 所以说不光是年轻，就觉得自己真的幸福感倍增。我甚至对家里都说，我说我的幸福感更多的来源于公立学校的老师们和学员们，一批又一批的，然后不仅有幸福感，而且很多的感动。每次报道呀，看到重度的残疾人呐、啊，骑着拐杖上楼都很艰难呐、啊，他们都很想来学习，融入这个团队。从通州的，从顺义的，路上得三四个小时来的，真的我都为他们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就只要我在北京，我就会留在这个学校继续干下去。而且我在北京的感觉特别的好。我就觉得你们北京人呢、啊、整体的素质特别高， 北京人热情， 哎，热情还不说，没那么多事儿，还有一点对于国家的那个政治的风气很浓，这跟其他的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而且遇到的人呢、啊、都特别善良，而且特别有包容性，真的这一点让我也觉得幸福感倍增。按说我一外乡人也没房，只是来跟孩子看孩子的，就是觉得这些保姆的角色，但是自从认识你们，我就觉得我的角色完全都转换了，觉得退休以后总觉得自己成一废物了，现在就觉得自己有用武之地了。这与钱没有任何关系，说实在话，

采访公益学校舞蹈队的蒋姐，蒋姐虽人称蒋姐，但其实已经年过七旬。尽管年过七旬，但是站在舞台上的她永远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激情四射。 我来了舞蹈队2年多了吧，我在这之前一直就跳，从小学就跳舞。 您能说说您参加演出最高层次的您跳到了什么？ 北京市舞蹈大赛我们得第一名，而且我们跳交谊舞北京大赛我也是第一名。我这人不计较这些，我不以这个为荣，我以那个今后继续努力为戒。 后来您到工作以后也 到工作以后，我们单位有这个宣传队舞蹈队，然后我也就是也参加。 您在这个舞蹈队里开始表率啊，大姐， 我是年龄是老大，所以我就要做一个姐姐的榜样。 就那个下腰，哎呦，多难呀！ 男者不会，会者不难。 哎，韩老师， 韩老师，国家一级编舞，不计个人名利，在舞蹈队里和他的姐妹们幸福并快乐。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56了。我们是从零基础开始，有那个形体课，有舞蹈元素。我们现在有维族舞、蒙古舞、藏族舞，都是从基本元素开始学的，然后融入到组合，再编成舞蹈。大家都是积极向上，很快乐，我们在一起。 这些舞蹈都是您亲自编的？ 对对，都是我编的。 您是什么编舞大 姐？国家级的那个排舞教练。 编着舞也很辛苦的。 对，得适合我们队员跳，太难了他们啊做不好，反而不好看。我们就基本上就适合我们队员跳的。 现在咱们的队员应该说是一支素质高，这个武艺高强的一支舞蹈队伍了，带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听说您身体也不太好。 我血压高，然后经常就是输液呀，什么看看病，有点血压。那个，但是我们的队员都是一样的，公益学校的志愿者，都很悉心。这么多年吧，沉淀着我们的汗水，我们是很快乐的在一块儿学一个舞蹈，大家都很高兴。首先是圆梦，年轻时候都有舞台的梦，现在呢就是在圆梦，大家很虚心，很高兴，因为是从零基础开始学，走上舞台展示风采。我们不但是在教室里跳，我们也走出去，有春游，有秋游，夏天还有游船，大家很开心。 找到这么一个温暖的快乐的集体也是特别不容易， 大家都在努力。 几年？四年了吧？ 3年多了。 全队有多少队员呢？ 50多人吧，能上场是20个人。然后我们服装也是很到位，都在做公益，也有奉献的。 年龄最大的是蒋姐吗？ 蒋姐49年生人，那跟祖国一样大。就是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儿吧，喜欢的事儿做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您呢？2008年有点什么更高一点目标愿望？ 是大家吧，大家想法就是，我主要是做普及舞蹈，把大家普及，然后提高呢。现在民族舞跳了好几种了，大家喜欢民族芭蕾呢，咱们现在学了3个了，蒙族、藏族、维族，然后我们下一次就是在编那个万泉河水，大家都知道。红色南斗巾第4场，这些姐姐们真是圆梦，小时候就喜欢看着这个红色南斗巾长大的，现在我们也是娘子军队，大家一起努力吧。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便斗笠 想法就是，大家能走上舞台展示自己的风采，那就是我的诚信。 谢谢韩老师。 我是一个比较好美的女同志，经常自己买一些面料自己制作，就愿意与众不同。于是呢，我经常买面料回来自己做。有一次我和一帮姐们出去游玩，拍了好多照片，其中呢有一条裙子呢是我自己制作的。我们那个姐们看到这张照片以后都问我，哟，你这条裙子真漂亮哎，你在哪儿买的呀？我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她啊，你自己做的？我说啊，自己裁自己做。我说对啊。她说那也给我做一条吧。我说那可以啊，我说只要你不嫌弃我就给你做。我说因为我呢必定不是专业的，你要是喜欢我就可以给你做。后来呢这样呢，我就给我们这帮姐们做连衣裙，这个也做，那个也找我，大家都要做。我说那行，我说那你们就说吧。他们穿上以后都特别开心，有时候我们经常呢穿着这个玩去拍照什么的，经常有路人问我们，你们这哪儿买的呀？真漂亮，真好看。后来我们姐们说啊，这是我们舞蹈队的姐们给我们做的。说哟，真好，都走老远了还回头再看呢，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我心里呢也特别开心，也特别高兴，大家能把我的衣服穿出来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一种肯定吧，我也特别开心。我也希望我们这帮姐妹们啊都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气质。 我看到大家的每人的脸都在笑的，心里都像开花一样。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快乐了，我们的夕阳红了，我觉得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舞台上20多个人和十几个人都像一个人一样，都在努力地完成的一件事儿，就是舞蹈，无比的快乐。你比如我吧，炒菜的时候带上锅盖了，哎呀我就跳一段。我的小孙女说奶奶你干活的时候为什么跳舞呢？我说我高兴快乐呀。这个舞蹈不是说到这练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它是舞蹈，它给已经容纳到我们的生活中了啊。所以我就觉得呢，我到这来3年多了，它给我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感是我以前没有过的。因为什么？我已经快70了，我觉得我就应该是静静的待着了，没想到我现在还比原来活泼了，比原来可爱了，比原来幸福。然后我年轻吗？ 年轻。 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 一杯。相会， 看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曾光辉。 亲爱的朋友们，创造的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80年代的心一杯。但愿到那时 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向阳美， 光荣属于80年代的心一杯。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让我们将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收集起来再传递出去，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温暖。好，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春节专题节目采集身边的温暖与快乐先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参与我们此次节目的录制。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专题节目采集身边的快乐和温暖，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光更明媚。